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越嚟越近圣诞，已经谂紧点样叹一叹。我系小张张。 早晨啊，我系小日日。 早晨。我乜都系，唯独一样唔系，我唔系一嚿电芯，因为我只有正极冇负极，好深奥嘅，你唔明白、哦，你一首歌时 间 消化一下， 唔需要，冇理由得正极同埋负极啊，因为其实一个电芯一定要有正极同负极先通到电噶， 系啊， 唔怪之你咁 stuck 啦。 星期四嘅早上，听你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有呢一首歌啊 ，Duran Duran 嘅。The Reflex。天气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部分嘅偏东风啊，今日比较暖嘅，23度嘅温。 十月中啦，咁啊，每一天咧，大家都喺自己嘅生活轨迹嗰度忙碌啦，做紧不同嘅工作啦，咁啊，同一时间都好多嘢发生紧嘅。同样地喺我哋电台咧，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同样地都有好多新嘅事情发生紧，要第一时间同大家讲嘅。 如果你有留意嘅咧，就系琴日我哋嘅 AI BB 班，我哋已经毕业啦嘛，系、 哦、 咪？咁我哋系升上小学之前嘅话，咁当然啦，佢哋要少时间啦，系嘛？啊，我哋放寒假、圣诞节、新年，系、 哎、 啦。咁啊，至于睇下究竟迟少少嘅话，我哋会唔会就升上小学？ 哎、 所以咧就逢星期三嘅话，其实基本上咧，我哋都会有少少时间嘅腾出嚟嘅、嗯。哇，咁就啱啱好啦。 点啊？ 咧，我哋都系希望嘅咧，就有多啲有志于想做 DJ 嘅朋友嘅话咧，机会嚟啦。 咁正，去啦！到底系咩机会咧？ 风骚实习生 interview， 介绍下自己先咧。 我 下一位。 我嚟，我一分钟做你一百下掌上压价， 都唔关事嘅。Next， 我受过高等教育双硕士学位噶， 更加唔关事啦。下一位。 咁我哋要点先做到风骚实习生啊？ 机会嚟啦！留意风骚快活人节目，喺指定时间打嚟登记，就有机会可以参加到风骚实习生计划。打电话入嚟同主持玩游戏过三关，表现好嘅话，仲有机会可以加入香港电台大家庭啊！ 冇错，呢个就系我哋嚟紧呢个新环节啊，风骚实习生啊，见习生啊，应该话吓，咁、就 系 我哋 trainee 啊 ，trainee 系 FST， 风骚 trainee 系啦，风骚系 FST， 哇呢、這个名正啊 ，trainee， 因为咁边个做校长啊？ 冇校长嘅，总之我哋有指导老师， 咁我系乜嘢啊？ 你咪就指导老师咯， 系啊， 系啊， 其实你坐喺度得，啲人就见到你唔做你嗰啲嘢就已经好好， 好容易啫嘛，系、哦、啊，你一个反面教材。 反面 需要嘅，系、 啦，可以好啊，好啊， 你都好好啊，你做翻你自己系咪？你唔使为咗大家而改变 啊！ 你明 啊？ 梗系啦 ，you you 做真正嘅你得噶啦， 知道 系咪？ 系 嗱，其实每一每一个人咧嘅、 這個、 平时嘅工作咧都有唔同啦，有啲系做啊文职啊，或者咩都好啦，甚至家庭主妇都啦。其实不限你而家做紧咩职业嘅，唔好谂住我而家呢份工，我未必同呢一个讲嘢有关，我未必好多潜能咧系要试先至知道。 唔系噶，有好多人其实可能平时系一个靓太，但系都可以成为一个好嘅 YouTuber 噶。 冇错， 系咪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叻嘅地方噶嘛？但系当然你开麦，你觉得？你自己讲嘢，唔好意思啊，我窒住你两嘢。 其实佢先窒你， 唔系我点啊？ 佢不嬲都窒嘅， 佢 个心佢系咁样嘅，系啊，佢都做佢 real you， 佢做翻佢自己啫，系啦，系咪好恨憎咧？ 唔系啊，佢啊，点样唔紧要啊，但系佢样嚟讲。 仲要攞住麻线咁泼冷水啫嘛，系咪？ 衰到一个点。 我明嘅，我明嘅，但系呢啲咪后嘅大家见唔到嘅，所以 但 系 如果佢哋嚟做 trainee 咪见到咯。 trainee 哦，都系嘅。 系 OK， 你继续。 我相信有好多朋友啊，对于嘅就系可能从事广播界嘅诶呢个行业嘅话咧，都有好多嘅遐想，有好多嘅一啲嘅谂法。如果系咁嘅话咧，我都应该都可以有多啲嘅机会嘅， 有新血 俾唔同类型嘅人咧，佢哋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所长， 哇 是是 啊、 你都得咯， 咪咯，喂，呢、這个系绝对系正确、啊， 系咪先？你觉得其实头先嗰个 trailer 好似你嘅， 我先， 我 先，我同阿天真讲啊，其实我真系好怕录呢啲咁嘅宣传声， 我知啊。我哋唔惊啊！我同天恩都好惊噶，我哋成日都会留喺度， 惊嘅嘢唔同。 我哋成日都会留喺度同你一路倾， 我真系唔知 点解，系咪先？你我哋陪咗你好多次噶啦，你有冇多谢我哋啊？ 所以呢个宣传识得为你而写，即系我咁就得噶啦，系咪先？几容易表现， 系啊， 即系攞饭盒啦。 唔系嗱，我觉得咧，真系江湖上咧，好多人讲嘢都好叻嘅，特别系我头先想讲你窒住咗，然后又某人喺度。加油點火咧，我就想講佢有啲執笠鋪咧，有啲先生咧帶住個麥咧，嗰啲啊 sell 嘢嗰啲咧，哇！呢班磨教剪咧，哇！好犀利，好犀利。 喂，仲有佢係職場同啲師奶互動啊，你要明白一樣嘢啊，佢買同唔買喺同埋喺同一時間嘅話，佢亦都睇到嘅就係即係佢個眼光究竟有幾閃爍 啊！ 係啊， 睇完嗰個阿姐喺度隻手伸咗手袋喺度想揞啲錢嘅時候咧，佢就即刻取出， 仲有送嘢俾你咧， 係啊， 好啦，咁多啊，买一把送四把。 嗱，你讲呢啲当然系啦，我同意啦。另外咧，如果你大家有参加个旅行团咧，好多嗰啲领队啊，佢哋喺成个旅程里边，无论系关于呢个地方嘅古仔啊、传说啊、鬼故啊、少少咸嘅古啊等等等等咧，佢都系讲得好精彩。成个旅程，你只系唔瞓听佢讲，但其实你都眼瞓。 咁眼瞓。 所以其实各行各业一定有啲好精彩嘅人。 系。 咁啊，要相信。嗱，咁留意住咯，时间咧就系今日一阵间十一点钟，今日系第一次接听大家电话。不过唔好搞错，唔系今日出街，所以你唔使惊。诶，我未准备，我咩？系我哋有一个礼拜嘅时间，大家准备。即系今日咧，只系接电话登记咗先。所以今日咧，大家如果仍然有少少啊，应唔应该咧，不如登记咗先。咁然之后，然后再谂下。同埋你都要知道，到底你要表现啲乜嘢，或者到时有啲咩嘅发挥嘅内容咧，咁你都可以了解一下先。 我谂简单啲啦。如果有人间打电话你嘅朋友嘅话，都系简单介绍下自己啦，系咪？咁我呢边就最初步噶啦。不过咧，想讲清楚俾大家知道嘅就系个流程会系点嘅。我哋会系用一个星期嘅时间，应该系话，譬如可能我哋系下个礼拜正式喺礼拜三会系推出我哋呢一个嘅就系风骚实习生，所以我哋喺今日嘅话咧，就希望大家可以打定电话嚟报定名，报咗名之后嘅话咧，唔系代表我哋一定会即系有即系有机会啦，有机会可以嘅就系参加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嘅话咧，亦都俾你有一个星期嘅时间嘅话，可以好好地喺屋企度准备一下。咁我哋会喺下个礼拜三嘅时候咧，我哋先至会咧打电话。 开 咯， 系啦， 先至会同你咧就系开始嘅，就系话系过三关嘅。至于边三关嘅嘢咧，如果我哋拣中咗你嘅话，系啦，你就会有机会知道噶啦。 哇，犀利啊！ 冇错， 过三关系咪交叉圆圈嗰啲啊？ 诶，冇错，同你捉苹果棋啦。同埋佢就输咗喎，饮咁样系嘛？你又想搞乜黐线？ 即钟咁样。 当然啦，即系如果大家都会知道嘅就系话做一个 DJ 系嘛，佢需要有啲乜嘢嘅特殊技能咧，或者有啲乜嘢嘅条件咧咁样，我哋都会循住就系嗰啲咁样嘅啊嘢咧，去同大家考下你哋嘅。甚至乎嘅就亦都可以咁样，我大家可以了解多少少嘅就系，即系做 DJ 佢需要有啲乜嘢嘅有啲嘢喺身上啦，有啲宝物喺身上啦。 咁我如果做指导老师，我指导佢哋乜嘢啊？ 你唔使指导咯， 你 净系你头 先话叫我做指导老师， 你个指导嘅就系坐喺度， 即系佢一 厕所嗰边，厕所嗰边 唔系咁讲，因为其实我真系会觉得一样嘢嘅，就系、是、做一个节目嘅话，有一个火花嘅，必须有一个下巴。 我可唔可以升少少啊？ 唔系咁易做嘅，系啦， 我想升 到易做嘅 下上把得唔得？ 下上把 OK 嘅，即系下边上少少系咪？ 系啊，即系 C 减， 你好简单啫。 冇， 你个头骨， 你例如唔系咁嘅升法，唔系咁嘅升法，系资深优良下把，你明唔明啊 ？Senior good。下巴咁样，但都系下巴，冇你下上巴咪下上下上上咁啊，即系唔好乱咯。 你除非你仲有多一个下巴咯， 系啊。 你星期一同埋星期二你 系 有， 我又唔系好想同佢有拉楞啊，嗰个嘢。 死羊羊， 系啊， 嗰只死羊羊变颈啊嘛， 系啊， 死羊羊。 我想佢排另一条队啦，我好憎佢啊，其实 佢都憎你，放心。 佢成日同你 share 一只麦， 系啊。 但你知唔知啊？你冇翻工嗰两日咧， 我知啊。佢话佢坐喺度咧，就变咗我。我咪上咗身 啦，上身咁啊！ 真 系 佢嘅表現同言行似曬你啊！ 好大件事，我真係覺得係啊！ 不過想問你兩位咧，即係童年時咧，你要對電台工作咧，有冇曾經有少少幻想過，或者有冇接觸過啊？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去參觀過。舊式嘅電台喎，點解話舊式？因為嗰啲房又好大間啦，同埋錄緊廣播劇。其實嗰陣時咧，廣播劇仲係一個幾主流嘅，咁所以咧當時我已經覺得，哇！原來做廣播劇好得意啊，咁樣即係對住個麥咧，咁樣又做腳步聲啊，成啲。你哋有冇做過？即係有冇參觀過電台？ 我淨係咧，其實我細細個已經開始聽收音機，因為屋企冇電視， 我都係 就全部就踎喺度嚟聽。 點解唔坐喺度聽？ 你聽係聽邊啲啊？嗰陣時候聽你我叔啊。 系类似 嗰啲啊， 十二点一点钟到一点半，理我同萧湘，啊佢个剧好成日听， 好劲噶， 隔篱都有听。 系 我第一次去接触到电台咧，就系我六年班咧就参加咗隔篱台有一个升中试嘅唔知乜乜班啊。咁我就 电台搞噶， 电台搞。 咁系真系真系想点样做啲咩？咁你做啲咩噶？ 咁我要因为考升中试啊，要考完之后咧，如果成绩好嗰啲咧。即系我啦，咁就有份去个电台。 咁去做乜嘢先咧？噶 去参观咯。 咁 咪 即 系参 观咯。唔系啊，公开嘅， 公开嘅升中试。 嗰阵时我哋要考升中试噶，六年班你升中一。 我知啊，唔系你讲紧嘅系你学校嘅升中试。 佢簡單講，總之電台就優即係優招待佢哋。如果考得好就可以去參觀。 唔好，佢電台佢搞嘅一個 mock exam 咁啦，類似一個。 複雜。 咁就唔係叫升中試啦。 佢 係叫 升中試。 咩叫升中試啫？嗱，你幾你講？如果冇呢樣嘢，你點？我真係冇。 1976年， 我真係從來冇聽過，就有咩升中試。 佢形容得比較巧口啫。電台搞一個升中試嘅 mock exam， 係啦， 你考得好就可以俾你參觀。 係啦， 明曬。 咁係啦。 算啦，唔想再 嗱。如果下一个青衣好清晰咁表达到我呢个意思，你又话好嘅，俾佢过关。嗱，第一关，第一个试题，好唔好？ 唔系，其实我觉得咧，头先咧，你做咗一个好完美嘅示范，就系其实咧，任何而家听紧我哋嘅电我哋嘅电台节目嘅朋友嘅话，你只要觉得嘅就系讲得好过佢嘅话，你已经可以打嚟啦。 喂，咁我咪好冇面？ 你点解冇面啊？我哋都可以开麦喎， 系 已经好好多人噶啦， 真系 啊！ 咁我又仲有冇进步空间啊？ 大把，放心，无限。 嘅呢一首 I'm Every Woman 到十点半，听紧风骚范人。十一点钟之后，我哋今日有呢个爱好系列，就一首节日气氛嘅歌曲。你心里边有边一首咧？都系自己谂谂，同我哋啱唔啱咧？咁又先睇十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30款预先和非预先包装的腊肠样本，在6款非预先包装的样本中，验出本港和欧洲都禁止在食物中使用有机会致癌的染色料。另外，在2款预先包装样本，验出塑化剂含量超出食安中心的行动水平。被驗出含染色料的非預先包裝臘腸樣本，包括來自灣仔、金源南北雜貨、上環新興臘尾雜貨、旺角錦祥號臘尾、金旺中西藥批發行、堅拿道西、巨利醬園、西營盤、三興龍臘尾。消委會引述錦祥號回應說，以為只是染半截臘腸繩，不會對臘腸造成影響。旺角的金旺中西藥批發行就說，以後不會買入那款臘腸。食安中心說，跟進樣本的檢測結果合格，符合法例要求。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正式授权对总统拜登展开弹劾调查。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当地星期三以221票对212票通过决议，所有共和党人投赞成票。弹劾调查涉及拜登是否从个仔亨特的海外商业交易中不当获益，共和党人仲指责司法部不当干预对亨特的调查，不过共和党至今未有提出具体证据。拜登发表声明，批评共和党人不去做任何事改善美国人的生活，而是集中精力用谎言攻击他，将时间浪费在毫无根据的政治把戏上。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星期四起一连两日举行峰会，预计将投票决定是否启动和乌克兰的入盟谈判。不过，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重申，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时机仍然未到来。他在国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说，欧盟委员会曾经为乌克兰设定成为候选国的7项条件，但是乌克兰只是符合其中4项，所以欧盟本来就不应该给予乌克兰候选国的地位，更加不用讲启动入盟谈判。正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欧尔班没理由阻止乌克兰加入欧盟，他希望和欧尔班进行具建设性的会面，因为两国有共同的边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微弱同埋温暖，星期六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市区气温喺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星期一朝早仍然相当清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84点，升155点，总成交金额37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0亿，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297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70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5，升1.4；腾讯控股306.2，跌8.0；友邦保险64.9，升0.8；小米集团16.1，升5.6；万物云25.2，升1.5；阿里巴巴69.3，跌1.0；比亚迪股份205.4，升2蚊；中国海洋石油11.92，系跌1.8；美团82.65，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8，日元141.97，瑞士法郎0.868，加元1.348，人民币7.136，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32801点，跌125点。港金报18920蚊，升4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2032.33美元，卖出2032.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交通系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喺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是碧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另外九龙湾的启礼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启礼道去启泰苑方向近住罗陈楚思中学对出一段需要全线封闭。隧巴641号去启德方向就要改道行驶。另外干诺道中由于有路面急收，干诺道中去西营盘方向近住租卑利街的慢线封闭，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马鞍山路恒安村沙田、北大屿山公路小豪湾机场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最后提一提大家，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将会在12月17号上午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人生中有欢喜。 Albert Ow 欧瑞强联同麦建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同回顾广播史上经典靓歌。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视像版，12月16号星期六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咧，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晏昼1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继续我哋嘅节目《风骚快活人》，记得一阵间11点咧就会接听大家嘅电话，咁就系呢个风骚见习生吓，咁啊点样可以参与我哋嘅工作咧？咁样 哇，打几多电话啊？咁 1872388，喺我有系列嘅时间就会有人接听你嘅电话噶啦， 系啦吓。 介绍自己话记住，不过点样好嘅话喺度，我要多谢嘅就系咧，陆续咧都会有好多朋友寄圣诞卡俾我哋嘅， 系啊， 多谢你哋，收到晒你哋嘅爱。 多伦多嘅 Sita， 佢拣俾我张特别靓嘅，靓过你哋。 嗱，你一讲一个，我哋就要讲晒所有。 我知啊， 所以其实挂一漏万，咁不如唔好讲。总之嘅就系收到嘅就系嗱，呢一个咧亦都系做 DJ 好紧要嘅。 啊，系咩？冇人教过我喎，之前 咁 真系完全冇人教过我。 系咁，你自己应该好地学习。 咁我想问下， 好多进步空间咯。咁你 咪系？唔系，我真系想问你，你嗰阵时第一次嚟做主持咧，有冇人教你噶？ 即系 同梁继章做主持咯。 咁啊，梁先生有冇话俾你听啊？嗱，有边啲尖啊，边啲物啊？ 冇，佢就系会一路俾我去吸收，从佢嘅身上面留有个样，佢个样，佢个 系啊！嗱，呢样嘢唔好学，我哋唔好学。大家嗱，如果有啲新人嚟到咧，见到梁先生咁嘅样咧，大家就最好唔好出声。 我咩样咧？我只系静静地聆听你。 即系佢好好一样嘢嘅就系，佢乜嘢都叫我试嘅，即系例如 Jingle， 佢又叫你写剧，佢又叫你。写有啲乜嘢嘅话，佢又叫你做咁样咯。佢就话咧，做多啲嘅话咧，你就会即系又会有多啲唔同嘅嘢尝试。 佢有一日讲咗句好多年之后啦，佢有一日讲喺节目里边佢讲嘅，佢其实都唔明点解，点解你叫我做我就会做，佢话我都唔知点解，神推鬼拱，总之当时咧 唔系你可以点啊？佢嗰阵时候你做叻系嘛？做叻 唔系 诶嗱， 对唔住啊！我听闻有啲新人系咁样嘅，唔系我哋呢行啊，即系话我唔识咁样。即系唔识就好似觉得唔需要做，唔系嘅。同埋有啲嘢咧，你唔识你咪试下做咯，做得唔好，人哋会再帮你改进咁样，咁先会有得进步咯。如果你自然话，我唔识咁样，好似闩咗道门咁样，所以我觉得其实嗰样工作咧，唔好太快就已经话我唔识，我点解我做嘅，即系咁样咯。就算生，我觉得啫。 咁梁生系边个系你嘅指导老师啊？ 你咯。 我认真嘅，即系唔系咯咁衰啊！你真系嗱，如果边个打电话嚟学佢啲咁嘅衰嘢咧，我即刻驳收字。 好多人，每一个都系我指导，包括你都系，每一个人身上我都学到好多嘢。 佢又嚟呢一套， 唔系啊！ 但 系 呢样嘢就真， 你俾我 继续讲 落去。 啱嘅， 每一个人都系我指导老师，甚至打电话嚟嘅人都可能系我指导老师。每一个人，我喺佢身上都学到嘢。我话俾你听咧，我最初入嚟电台嘅时候，嗱，如果大家仲记得有位前辈 DJ 叫陈任，唔知大家记唔记得？ 我记得 陈任。咁咧，点解会无端端提佢咧？因为有啲人咧。同我即系最初接触我咧，就话：咦，你把声好似系租咁样。咁当时咧，我比较少听电台公，即系电台嘅，咁我就唔系好熟。租把声系点咧？咁样有一日， 嗰阵时候嘅系似嘅，即系佢嗰阵时候把声同而家把声唔同嘅， 系啊，唔同。 好清 楚 嗰 阵时 候嗰把声啊，好清楚嗰把声系似。 咁有一日我喺电台大堂撞到阿陈任，佢都话：哦，你就 系 嗰好似我噶嘛，咁样咯。 系。 咁其实我当 时点啊？ 我都冇 DJ 技巧，点会似佢啊？但系我点解仲提佢咧？就系因为有一日。佢喺度播碟，嗰陣時係黑膠唱片嚟嘅，咁跳針喎。當時我啱啱坐喺出面睇，即係叫觀察啦。我就諗，哦，跳針啊，死咯咁樣。即係當時我新人就話，死咯，跳針啊咁樣。咁咧點知阿 Jo 就話，跳啊，再跳啊。再跳咧，我就以人播你咁樣，即係同佢啲講嘢，即係我覺得哦，原來咧做 DJ 可以咁樣嘅喎，咁樣，咁咯， 就係咁樣執生，係 啦，即係就算係有錯誤，佢可以將成件事化為一個好得意嘅，即係你完全唔會覺得有任何尷尬啊，或者係驚啊，冇佢哈哈聲笑，下次我唔播你，你咁衰啦咁樣。 喂，如果有人咧唔識咧，嗱，你再係咁啦。我就唔播你，我而家精烂，会点咧？你估？ 哦，其实系咪学到一样嘢嘅？就是、有啲咩嘅话咧，就赖人得噶啦，赖一只碟，赖 一 只 碟， 赖个机咁样，总之唔挂事。 系啦，咁啊，李丽蕊咧，点解嗰阵时咧，我唔会教佢咧？因为我都唔敢教佢。佢当时已经系一个明星嚟啊，歌星啦，又拍戏啦，咁样。咁其实咧，系用一个 celebrity 嘅身份去邀请佢。 点串啊？个字？ C E L E B L I T Y， 即系名人咁解。我唯一如果你用教呢个字咧，就只系话俾佢听器材，即系 panel 位 technical 技术上嘅嘢。我只系话，因为我比较熟啲，就唔系教佢做节目。佢有佢自己嘅一套，同埋佢带入嚟嘅节目咧，有一种好生动嘅气氛嘅。即系将当时甚至而家有时都系啦，我系比较四平八稳嘅。咁但系佢咧就佢由头到尾咧，佢由第一入第一入嚟咧，佢都唔好跟规矩噶啦。佢读呢一个政府职位嗰啲，佢都系玩住嚟读嘅，即系笑住嚟读嘅。咁我觉得呢样嘢好开心嘅，即系成个气氛扭转咗。咁所以佢身上都有我值得学嘅嘢咯，所以我咪话每一个人都有 好， 但系学唔到嘅，即系有啲嘢系值得学，但系有时你 系 学唔到嘅，你唔系嗰个人，唔系嗰样嘢，你系学唔到嘅，系啊。但到最终，我觉得尤其是系广播啊吓，你呃唔到人嘅，因为佢系一个细水长流嘅一个职业啊。所以其实我谂你到最后尾嘅时候咧，人哋总会知道嘅就系嘅真实嘅 你， 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人嚟嘅咁样。 你要有。或者唔係用學嘅，即係點樣去欣賞人哋啦，同埋係攞啲啟發，然後自己用自己嘅方法去創立另一種做節目嘅風格咯。 知道，總之有興趣嘅朋友一陣就打電話嚟咯，1872388。 你驚唔驚啊？ 我陣間就去接電話，睇下邊個夠膽 再打電話嚟， 邊個夠膽打嚟， 希望可以再培訓啊！ 一齊上台，依家嚟嗰位馬老師。

例如唔知由几时开始，你嘅角色变啊，变成人哋口中嘅长辈、前辈，人哋同你讲嘢都系非常之尊重。之前只系同年纪嘅朋友，可能系开玩笑叫你声阿哥、阿姐。后来几年呢一种嘅尊称，好似超能胶咁黐住你个名，人人见到你都当你系前辈、长辈，点样都甩唔到啦。而你亦都从嗰个总系为恋爱烦恼嘅女仔，变成替人哋恋爱烦恼解疑惑嘅女人。你唔再系嗰个相信爱情嘅女仔，你变成残忍咁样。当人哋问你嘅时候，你会教佢：，唉，未必揾到啱嘅人噶。呢个世界就系咁残酷噶啦。你变得擅长冷嘲热讽，你唔再无条件热情咁拥抱呢个世界。你变成一个会唤醒人哋美梦嘅角色。你唔系好适应自己咁嘅变化，但系冇办法，因为你已经无能为力，翻唔到去以前嗰种好无知嘅年纪。今日嘅你行入餐厅，一个人食饭就食饭。那个 waiter 问：诶、哎，有冇朋友啊？我唔使啦，我一个人得噶啦。以前你系唔会一个人食饭，坐定之后你难免不安，因为觉得哇，我系咪好孤单呢？于是睇住手机，一路睇手机，一路食嘢。突然见到另一个落单嘅女仔，啊，好彩有人陪啫。点知发现佢男朋友原来系迟到啫，唔系冇男朋友。但你见到佢哋坐低之后，自己揸住手机喺度睇，你即刻觉得，唉，如果咁样，我自己一个人都唔系咁可悲啫。你唔再相信真爱，唔再相信真系会有一个所谓啱嘅人等紧你。曾经你都遇过一个适合嘅人，以为可以一天一天同佢变得越嚟越好，但系今日嘅你只能够客气咁见到佢嘅时候互问近况，然后讲再见。呢啲变同不变会越嚟越多，越嚟越漫不经心。你有啲害怕，会唔会有一日变到自己都唔认得自己？你更加害怕嗰个人，嗰个对嘅人，会唔会有一日都唔认得你？单身嘅你只能够继续喺变同唔变之间过住忙碌嘅日子，继续不安，继续搜寻，继续等待嗰个对嘅人。 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 me, but I do do feel.That I do, do will miss you much, miss you much. I can see the first leaf falling. It's all yellow and nice. It's so red, cold outside, like the way.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 me. But I do feel I will miss you much, miss you much. 好啦，在四分钟早上十一点钟，下午一十一点后咧，就我哋爱好系列今日就一首有节日气氛嘅歌曲啊吓。嗯，冇错啦。呢一样，你知唔知头先你啱啱出咗去搵唱片嘅时候咧，我突然间我从人生中我得到一个新嘅教训，我知道喺我面前嘅人系可以教到我好多嘢。 佢有离谱咧，我知佢想讲咩。 因为我见到做惯大事嘅人，果然大山崩于前而不变色。我见到有个人坐喺度摁下摁下啦，望住我放空啦，放空撩耳仔啊，自己撩下撩下放空。我话你搵晒依家啲碟。未揾啊！果然系做大事嘅人，个由今朝九点嘅嘢不停喺度谂啦、揾啦、揾唔到咧，因为我啲歌我就记错歌名，我又唔系，即系总之咧，我系成朝都系好不安咁。但我见到嗰个样，我谂我真要学习啊马老师嘅，我早摁下摁下撩耳仔，跟住未揾啦，仲有几仲有五分钟嘅十一点钟未揾啦，咁样。 佢个出现咪就系锻炼大家要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声色。 喂，咁系咪做紧大事嘅？系咁噶，真系。 唔係，只不過係因為其實冇，其實對於佢嚟講，愛好系列有咩所謂啫？其實佢播咩歌，佢同佢講嘅嘢係冇相關噶嘛，所以其實冇所謂噶。今日求其咁樣揾兩隻， 其實我頭先 你收反求其兩個字。 我頭先咧，其實想企身高個高，佩服佩服，輕佩佩服佩服。即係點解我今朝成日都為咗呢件事俾人諗嚟諗去嚇？佢可以摁啊摁啊摁啊，十一點鐘未揾啊！ 我其實已經有曬全盤計劃。但系咧，我喺度纠结紧咧，好似你话斋，咁啊，中文版好定英文版就好，就 系 咁啦。 系嘅，系嘅。我都相信你喺商场打滚咁耐咧，即系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嘅，见过好多大场面嘅，所以我系真系要向你学。 你又啱噶，我都要向你学。 系啦，阿梁咪咪啊， 你口不对心嗰样嘢，你做得好好。 系啊，冇错啊。仲有咧，嗰啲四字词语啊，押韵嘢搬晒出嚟。系啊， 你就知佢讲紧乜嘢。 系啊，假嘢， 又或者佢突然之间成个名字叫你，系啊，你好硬要系咧，咁你就知道佢应该有啲嘢。 仲有莎拉姐，哇呢下，系啦，一个死，大家咧真系小心啊， 你自己谂一谂啊，系啊， 我其实真系惊噶，即系如果老细有一日嗌你咁样嗌你咧，我惊噶。 咩嗌你全名？ 系啊，即系以前譬如话老细叫你阿锐阿锐，突然间又阿锐， 我突然间成个名嗌 你 系啊。 入咗任何 都系嘅，一定系有啲比较严肃、正经嘅人。 屋企人都系噶，有啲咩嘢嗰阵，我差啲嗌咗你真名，买只狗入嚟。哇，你都知道，今次应该头条问住 你咁样喝就惊啊！但系佢嗰啲咧喜怒不形于色嗰啲咧。马小强，你入一入嚟，我就好惊。 哦， 系啊， 我两样都惊，我好容易惊嘅。 同埋你再加埋佢嘅表情，如果系冇表情， 系啊，冇表情咧，好吓人憎。 系冇表情真系好吓人憎。 嗯，冇，我觉得其实好得意嘅，就系其实咧，如果你话真系做节目嘅三个人啦，系嘛，仲有一个组合啦，其实大家都系好清楚自己都系对方嗰个界线喺边度。 个 position 系啦，即系你应该系各司其职嘅，吓，即系每一个人嘅话都有佢自己一个角色咯。咁我觉得好难。得嘅就系你呢个角色，真系 好难演噶， 又唔难咯。你做翻你自己，你有几难啫？系咪先？最难得嘅就系你永远都好似好有准备。人哋问你你有冇嘢，跟住咧你就话得。我一阵间有秘密武器嘅时候，我就有被吓怕的准备。 我呢个秘密武器。揿呢个掣就炸死你！ 我有被吓怕的准备， 大开眼界啊 ！OK OK， 咁啊，可能十一点钟先啦。呢个新闻 报告，你先做到嘅呢啲嘢，冇人够胆咁噶。 Hello， 我系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嘅咧，就梗系要食多啲自己中意食嘅嘢啦。咁当然同时咧，亦都要做多啲运动，咁身体健康就会快乐噶啦嘛。咁另外咧，要睇多啲笑片啦。咁啊，练习拍多啲幽默感，咁样样先追到女仔噶嘛。 咁另外咧，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咁最后我要讲嘅咧，就系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中意嘅嘢，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衫啊，买水晶啊，乜都买啊，咁就开心噶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冇错啦，咁呢个钟头咧，靓妈已经翻咗嚟噶啦。点解？就是、因为我哋 FST 啊，我哋嘅见习生已经开始接受打电话嚟报名噶啦。 快啲打嚟18723888。 我留意咗好耐，肥妈同佢讲咗好耐电话。 靓妈，系肥妈，你咩人嚟噶？讲嘢咁， 我几时肥妈？兜巴冚 佢啦！ 你做电话， 好想佢听唔到咋？即刻劈低个话筒走鬼咗去啊！肥妈，第一我哋请唔起肥妈，第二人哋嗰个唔系。肥妈，你都真系，咦？做 DJ， 你话， 我好担心， 唔系求其， 我好担心啊！ 你要似你，你妈话肥 妈，你妈变咗肥妈， 你就叫我妈。 哎，真系 你好吗？ 紧紧字，冇闹过。 阿欣欣重温剪剪剪过，我惊你阿妈从此唔再帮我哋听电话。 肥妈。 唉，冇嘢讲， 开口及咗你。 好啦，咁我哋开始我哋今次嘅 爱好系列，记住啦，靓妈嗱，讲清 楚，靓妈，靓妈，靓妈， 有节日气氛的歌曲，我觉得咧，每一个节日咧，总有啲嘢同佢有关联，而嗰样嘢咧，一谂到、听到、闻到、见到，你就会谂起嗰个节日或者嗰个气氛啊。 嗯， 新年咧，我细个咧最觉得有气氛就系、是。噼里啪啦嗰啲炮仗声， 炮仗系 当然啦，今日唔能够烧啦，但系听到嗰啲声，你都会谂翻好多，或者你见到地下咧，嗰时细个咧，见到冚烂嗰啲炮仗，啲红衣咧，红色，你会开始喜气洋洋， 系。 而冬天呢一个圣诞节系一个大节，即系一个占据住年尾里边咧，大家成个十二月咧都好开心。咁、我记得我有一次咧，就喺呢个北海道，即系日本嘅北海道过啦， 好 靓、 啊， 开心， 好威啊！ 讲起个地方啫，唔系威 啫嘛，我都去过，我都系圣诞节， 因为 我仲浸露天温泉添。 你有冇浸过啊？ 哇，不过真系好正，我话俾你听，有一世买一世一定 系啊！ 仲要系嗰啲即系出上边落紧雪、露天嘅风雨嗰啲啊，真 系 好 玩。咁成个旅程好开心啦。咁不过就唔系太多遇到落雪。有一日我哋差唔多临走噶啦，咁嗰一晚咧都冇落雪，但系第二朝早瞓醒咧，我好记得嗰个感觉同埋嗰个画像咧。当我一拉开个窗帘嘅时候，见到一即系嗰啲雪咧系落紧啊，即系飘紧落嚟个感觉。 咁嗰系初雪嚟噶。 系， 因为你系第一场雪啊嘛，你知唔知系有意思噶初雪？ 佢每年都知道嘅日子喎， 佢会预测，佢会预测究竟系几时系第一场初雪。 当时咧我就完全再谂唔起，因为梗系几多点，你知旅游团嗰啲 routine 好鬼紧密，又几多点食早餐，又几多点咩，我唔记得晒啦，就咁企喺度就望住嗰啲雪，我觉得好有嗰个冬天 你一个人咩？ 梗唔系啦。佢叫我一個人啦，佢一定唔係一個人嘅，佢永遠都係兩個人。 同埋咧，我 今日第一日識 佢。喂，講到得，講到得一句， 我只腳講咗一句，唔關我事啊， 都係你肥咩媽？我兜翻上 去，再翻炒啦。 喂，叫 肥媽。 好啦，咁我想讲咧，你我好中意个感觉嗱，当时咧咁，我仲做咗一样嘢嘅，就将块面贴落个玻璃嗰度。冬天嘅时候咧，喺好冻嘅地方咧，嗰啲冻咧，其实冻本身已经一个节日嘅气氛嚟，唔知你觉唔觉得？ 系、 啊，即系 落雪冻埋，特别系 佢啲玻璃系写得字嘅，因为好冻嘅。同埋咧，如果你喺呢啲地方咧，你所有啲要保存嘅嘢，唔系摆喺雪柜，系摆喺露台。我嗰晚就系、是、 冻过雪柜啊， 仲冻过个雪柜噶，结晒冰 啊，零度以下啦嘛。 好有节日气氛。我记得睇过一套戏叫做，如果冇记错系《Die Hard》，咁啊讲圣诞节， 点解系《Die Hard》？我仲以为系情书嗰啲咧，岩井俊二嗰啲。 唔系啊，佢嗰日。 死心塌地啊！大客， 大客呢度佢叫咩话？中文叫咩？我唔记得咗。 富达龙威， 死硬啊！ 你啊死硬，你啊死硬啊！你，我而家就同阿靓妈，我几乎跟你讲，我几乎跟你讲， 死硬！ 我一阵就同靓妈讲，你头先点叫佢？点解我提呢度？因为佢讲个主角喺圣诞节发生嘅故事，咁啊成日都好紧张啦。如果大家有睇过，但系完咗咧，当一切啲坏人捉晒啦，冇事啦，咁啊受晒伤咁，三个人咁揽住咁样，就播住呢一只歌曲，就叫做《Let It Snow》。 All the weather outside is frightful, but the fire is so delightful. Since we've got no place to go,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Does show signs of stopping, and I brought some corn for popping. The lights are turned way down l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When we finally kiss goodnight,How I'll hate going out in the storm. But if you really hold me tight, all the way home I'll be warm. Fire is slowly dying, and my dear, we're still goodbye. But as long as you love me so,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When we finally kiss goodnight, how I'll hate going out in the storm. But if you really hold me tight, all the way home I'll be warm. The fire is slowly dying, my dear, we're still goodbye. But as long as you love me so,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仲记得个画面咧，一路播呢一首歌咧，咁啊影到漫天风雪咧，一路降落嚟咧，咁啊起字幕啦，咁样就喜欢上呢一只歌，叫做 Let It Snow 啊。 好啦，到我啦噃。嗱，其实我觉得咧，节日方面嘅话咧，莫过于最开心嘅系乜嘢咧？一班人开 party， 系啊， party 咧，或者系聚会咧，亦都因为你嘅年纪唔同咧，系唔同嘅。你有冇留言？ 有， 系啦， 小朋友啊，唔同，中学、初中、高中、大学生， 全部都唔同嘅。到而家嘅 party 咧，好可能嘅就系去某人屋企嗰度，大家食下嘢吓，饮少少酒，大家倾下偈，讲下啲人生大事等等嘅啫。咁但系我其实我最中意嘅就系我年纪细细嘅时候咧，去人哋屋企嗰度就是开啲 Christmas party， 我觉得最开心嘅，甚至乎嘅有时嘅就系去主持有某啲嘅大公司，佢哋嗰啲 Christmas party 都好开心嘅，又有好嘢食啦，又有靓女睇， 系啊， 又有舞跳啦， 系又可以睇到啲唔应该睇嘅嘢啊 ，A 同阿 B 啊，原来佢哋就咩咩咩咁样。 系啦，嗱，其实我觉得最中意嘅就系莫过于，我觉得 party 亦都要有一啲嘅元素，就系、是、有外国人嘅 party，你有冇觉得？有外国人嘅 party 唔知点解系特别有气氛嘅。 啊，嗰啲男人通常。着到咧，哇！打 胎， 打煲胎。 我唔系讲紧嗰只，我讲紧已经差唔多去到 party 中段嘅时候咧，大家就已经可能系松晒胎啊， 松晒所有，掹晒啲胎出嚟。 每人攞住一边系一定系攞住杯酒，跟住大家喺出边度倾下偈啊 ，mingle 啊，跟住咧喺个佢哋又会跳舞嘅。我点解会特别中意外国人就系因为佢哋一定会有个舞池，一定会俾你喺出边度跳舞。我觉得咧跳舞嘅话咧，又最开心嘅就系有一啲指定嘅动作。有一啲歌嘅话咧，因为流行咗有好耐，你会发觉嘅就系一播出嚟嘅时候嘅话咧，就会系上一辈又好，后辈又好嘅话，佢哋都能够做得到嘅。好啦，跟住我要揀嘅呢一首歌曲嘅话咧，都向两位致敬嘅，特别咧就系马老师，因为唔知点解嘅话咧，呢首歌已经成为咗你嘅主题曲，我觉得亦都成为咗我哋嘅主题曲。 我以 为 你拣啲肥妈啲歌， 因为我发觉好难得一样嘢嘅就系话，每一次我只要见到你胸有成竹，但系到最后尾嘅时候都会变下落。 真系想唔到，佩服佩服，真系估唔到你播呢只 胸有成竹。变下碌， 送俾你呢一首，系咪有气氛啊？ 好嘛。 Young man, pick yourself off the ground. I said, young man, cause you're in a new town. was once in your shoes. I said I was down and out with the blues. I felt no man cared if I were alive. I felt the whole world was so tired. That's when someone came up to me and said, young man, take a walk up the street. It's a place there called the YMCA. 马老师佢唔系食咗你只歌，你本来唔系谂住播 YMC 嚟噶嘛？ 哦，就算系又点啫？咁佢讲得好， 播多一次咯。我哋咪 你好有技巧啊！好 就系咯，我写低啲嘢噶，你都唔求其噶，我做功课噶。 喂，写低嘢唔代表唔求其，因为我有时写嘢都好求其。 冇错，我净系想讲写嘢都唔代表你求其。 系啊， 唔写嘢都唔代表唔求其。 系啊，系啊，系啊， 嚟。 今日拣呢首歌咧，就嗰个气氛咧，我觉得系响我谂翻以前咧做嘢嗰时咧，我哋如果一做完嘢咧，成班男士啊吓，就好中意唱呢首歌嘅。 嗯，系 YMCA 唔系，即系我以下嗰首歌系啊。咁我觉得几好玩嘅。 喺咩场合唱啊？ 卡拉 OK 啊？喺边度啊？ 拍完嘢啦，去卡拉 OK 啦，或者出埠宇。 你成班男士去卡拉 OK 嘅咩？ 你唔係成班男士去， 我去嗰啲卡拉 OK 一定係男男女女一齊玩， 係咪？即係咁啱我哋， 唔係咁佢唔同，佢冇女仔佢唔去，明明？ 最好唔好太多人， 兩個， 唔係你三個你 OK 嘅， 唔係啊，都會噶，一班男仔或者一班女仔， 係啊， 淨係去唱歌， 會，唔係做嘢咯，同埋出埠。出埠拍嘢啊！你有冇试过啊？ 超多 拍坐飞机又得，或者坐旅游巴由清远翻翻嚟咧，话搬晒啲行李啊，搬晒嗰啲器材咧， 我好中意拍嘢。 然后咧架车开咧，酒店啲人咧就会同你 挥手拜拜。 嗰个系好正。然后就通常咧又有个人企出嚟喺个旅游巴嗰度讲两句说话啦。咁又辛苦晒啊，慢慢。 你有冇諗㗎？即係譬如可能你去拍嘢啦，有時你會頭先你所講嘅嗰個畫面啦，我會突然之間咧悲從中來嘅。 我會。 可能就係呢一世都唔會再見㗎啦。係 啊，但 係你唔會再嚟㗎啦。 係啊，真係喎，你講得啱啊， 係 啊。 嗰個係一個好短嘅緣分嚟嘅啫，冇㗎啦，以後都唔會再見㗎啦。 冇錯，冇錯，冇錯。但係咧，我覺得咧好珍惜嗰段時光，即係實係好辛苦啊。又朝头早又晨咁早起身啦，但系好开心嘅，我真系觉得即系嗰啲一齐合作嗰啲日子咧，非常非常开心嘅。咁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就其实系肥妈唱， 真系噶， 真系肥妈唱。 就唔系有心嘅， 唔系。 哦，因为你嘅心里面喺度谂紧，我要拣肥妈嘅边一只歌，所以你就搞错咗。阿靓妈就叫做肥妈， 因为我呢个影子咧，我觉得佢有啲似。 咁你下次见到阿肥妈，就会叫佢靓妈。 咁樣有著數啊！ 冇錯，佢講啦，咁樣唔使死喎。 係啊，肥花有著數喎。 梗 係㗎。今日揀就係呢首歌啦。 咁一陣間播啦，係啊， 因 為你 時間唔多。 好啊，好啊，好啊。 唔 係 嘥咗你隻歌。 咁啊，李志剛啊，頭先咧佢叫靚媽做肥媽，佢話我哋今日阿肥媽幫你聽電話 啊。係啊。 佢都算肥。 咪係咯，麻煩你一陣間出去話聲俾知。 好好好。 我话如果佢听到咧，三年都唔再嚟港台听， 咁又未必嘅，嗬？ 系啦，冇所谓啊，系啊， 肥都可以，可以， 喂，好多电话喎，好多人登记， 咁咪好咯， 系 啊，多 谢 大家支持啊， 咁其实我都想将呢首歌咧送翻俾一个好朋友嘅，咁佢嗰阵时咧就好中意哼呢首歌嘅，不过佢走咗啦，已经啱啱做咗，同埋今日佢嘅生日， 系啊，知道知道， 佢三十几年， 超人啊！ 我第一次知道，我覺得有啲遺憾，因為成班男人其實就係咁樣樣，係啊，我永遠都覺得佢好污糟，其實我好驚。 唔好咁樣，在心中嚇，同佢之間嘅友情友情嚇， 好玩嘅嚇，我送呢首歌俾佢，因為嗰陣時成日哼呢首歌，成日問我唱得好唔好，我話好難聽。 加半后我哋帮你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30款预先包装和非预先包装的腊肠样本，发现6款的营养标签的标示值和验出含量相距甚远，当中4款的糖、脂肪或者钠验出量超出食物安全中心营养标签指引订立的容忍限。另外全部样本都属于高钠，而绝大部分样本属于高糖和高脂。消委会特别测试8款描述有瘦字的腊肠样本，发现全属高脂，当中含量最高的一款比没有声称瘦的样本更加高，进食过量会增加患上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另外其中两款样本验出的糖含量超出规管容忍限，当中一款验出的糖含量更加较标示值高出达八成，两款样本验出的钠含量比标示值高超过两成，其中一款高出七成。立法会继续二读辩论的士司机记分制的条例草案，选委界的陈少雄支持草案，他说近年黑的猖獗，引入记分制刻不容缓，他建议善用科技，由政府为所有的士在车厢安装摄录系统，片段上载到云端，相关影像数据存取由政府负责，当乘客和司机发生争执的时候，由执法人员提取片段作为证据，保障各方权益。亦都有议员反对草案，航运交通界的易志明说，现在已经有条例规管的士司机，若果引入记分制等同双重惩罚，加重司机的心理压力，加上现在的士业界面对人手严重不足的问题，记分制将会加剧司机流失。他认为只要法庭对违例的士司机判处最高刑罚，就可以将黑的消除，不用引入记分制。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正式授权对总统拜登展开弹劾调查。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当地星期三以221票对212票通过决议，所有共和党人投赞成票。弹劾调查涉及拜登是否从个仔亨特的海外商业交易中不当获益，共和党人还指责司法部不当干预对亨特的调查，不过共和党至今未有提出具体证据。拜登发表声明批评共和党人不去做任何事改善美国人的生活，而是集中精力用谎言攻击他，将时间浪费在毫无根据的政治把戏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微弱和温暖，星期六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市区气温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星期一朝早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30点，升201点，总成交金额525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7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98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6.57升2.1，腾讯控股307.4升4毫，友邦保险65元升0.9，小米集团16.24升7毫，阿里巴巴69.3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3.66升4.8，中国海洋石油12.04跌2仙，美团83.25升1.05仙，万物云24.7跌3.5仙。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8， 日元 141.58， 瑞士法郎 0.868，加元 1.346， 人民币 7.132， 英镑对美元 1.264， 欧元对美元 1.091， 澳元对美元 0.6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4。 日经平均指数报 32,684 点，跌241点，港金报 18,930 元，升4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2031.99 美元，卖出 2032.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而家回复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青衣方向啦，近住长沙环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啦，九龙湾嘅启丽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启丽道去返启泰苑方向，近住罗陈楚思中学对出仍然全线封闭。咁隧道巴士641号啦，去启德方向就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喺港岛区，江乐道中由于有路面急收，江乐道中去返西营盘方向，近住租卑利街嘅慢线咧都系封闭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啦，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嘅时候千祈唔好使用手提电话或者佩戴任何音响装置嘅耳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靓歌重聚，经典再现。斜阳半 晚烟。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Albert Ao 欧瑞强联同麦建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同回顾广播史上经典靓歌。 良心早相牵，亦那痴。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视像版，12月16号星期六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000元和监禁两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咦 ，Sarah 姑妈，你帮我攞出面个招牌鱼肉鸭，我帮你啊！ 沙肥强，所有有关于装修及维修同埋吊棚安全都系好讲究、好专业，唔系话你要帮我整就整到噶啦。 我知啊，系人都知道，小孩才做选择，我都知我选择揾专人帮你最正确。 想知多啲关于装修及维修同埋吊棚安全，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维修工作要谨慎、认真注意，勿分神。我系邓思朗。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继续新闻之前咧，阿马小强咧讲到咧就系同朋友经常会啊唱下呢个歌啦，又试下超人啦咁。 系啊，呢一首歌就系萍水相逢，肥妈嘅。 越见越明，痛苦哀伤乃必要路程，存在源自转转，无奈又合了得心，平静与风波所编定的旅程，来吧一起痛伴畅泳，纵使不知你尊姓大名，同是长路过客，同惧夜半凄清，齐为这一笑添生命添友情，这一杯祝你，这一杯祝我，明日高峰更盛，与君举杯畅泳，重遇那方不知道，只知今宵应该尽兴，今宵应该尽兴，无谓争先，愿天愿命，痛苦哀伤乃必要路程，同是长路过客，同宵应该尽兴，这一杯祝你，这一杯祝我，明日高峰更盛，与君举杯畅泳，重遇那方不知道，只知今宵应该尽兴。与君举杯畅泳，重遇那方不知道，只知今宵应该尽兴，这一杯祝你，这一杯祝我，明日高峰更盛，与君举杯畅泳，重遇那方不知道。 萍水相逢，我哋有肥妈呢一首歌曲吓，咁啊讲翻一个旧嘅情怀啦，故事啦，咁一班男人去卡拉 OK 唱呢个歌，系咪啊，小强哥？ 是啊，旁边有什么人我不记得。 保守秘密。 不说名啊。不过今天 先来说。我收回对你两个字。是啦、啊、,ok。 哪两个字啊 求其咯。 哦不冇事。 OK， 系啦，继、哦、续。 阿 Sarah 今日咧带嚟嗰个节日嘅气氛咧，都令我谂翻起。其实你觉唔觉得咧呢一样嘢咧 ，party 呢样嘢咧，唔会喺夏天发生，或者夏天都冇嗰种 feel 噶。 有， 我知道，但系咧， 沙滩啊， 我知道，唔系，我想讲嗰啲跳舞嘅 party， 即系 沙滩啊， 系嘅、 啊，有气氛唔同啦，嗰啲 show 啊， 啊 跳得仲好睇啊。 是的，另外一种气氛，夏天是夏天，但我现在脑里面想的就是跟圣诞啊、年尾啊、countdown 那种的气氛，即是大家穿得比以前的时候 隆重一 点，隆重一点、嗯、或者有些大褛啊、嗯、你会感觉冻一点，冻的天气呢你会怎样呢，譬如当你走的时候呢，那你跟他一起走呢，大家会有一种个是披件衫啊、嗯又或者 一出嚟有啲下气啊， 冻嘅时候你拖 将佢嘅手摆落你自己件大褛个袋度， 跟 住接 即系圣诞边个圣啊？ 你唔会发生喺夏天噶嘛？即系嗰啲，即系个气温气氛唔同咯， 唔同， 所以开 party 好开心嘅、啊。我最记嗰一年好多年前跟一个朋友去嗰、那个 party， 特别令我记得，同埋特别有一种期待，因为我唔知道有啲咩人去，你哋有冇参加过一啲？譬如有啲咧，你会知道，你会叫边几个啊？咁约咧会讲晒咩啊？边个啊？边个？ 唔系，其实好多人唔识噶啦 ，party 冇可能识晒， 系咯，系啦。唔系，我亦都去过啲 party 咧，系同一班，譬如 6A 班嘅，咁啊，全部啲女同你知道晒系边个，咁咧就好似冇咗一种 即係意外咯，即係你 會我中意去啲陌生 party 嘅， 係咪啊？係咪啊？ 梗係好玩啊嘛， 係 啊，即係有啲熟人，然後就擸一大扎，係 啦，唔使負責任啊， 係啦，即係你會見到 喂唔識嘅人，你真係可以唔使負責任噶嘛？你可以咩同佢講係嘛？但係我唔識你，我知道我係去過呢啲嘢，我都好好玩 嘅，係好好玩，係好開心嘅，係啊，冇，因為你會 free 啲， 仲 free 啊， 奔放啲， 全部陌生人撞陌生人，跟住陌生人再帶陌生人，即係陌生幾層嗰啲咧， 好玩嘅， 好開心嘅。雖然我嗰陣時咧真係好怕醜，去親咧都係飲嘢食嘢同埋聽音樂嘅啫，好似真係 食咩啊你？ 食咩？食咩咩重要？ 食啲好食嘅嘢。 有咩重要？咁你 咩唔重要啊？ 继续讲啊！ 唔系，例如你会锯扒噶嘛？ 冇噶，嗰啲地方都系食菠萝锯扒、菠萝肠仔嘅。 菠萝肠仔同粉喷出。 你冇锯过扒？ 猪扒？你系咪想讲？好，咩歌啫？Disco 或者系 party 咧，经常都会听到。 呢、這个好玩啊！好玩， 好有嗰啲开 party 嘅气氛。 The Star on 45已开始咗呢一个叫串烧歌嘅嗰种嘅潮流风气嘅。好啦，仲有10分钟到中午12点钟到李丽蕊。 好 ，Christmas 之后嘅话就系新年啦。我觉得咧最有气氛，我真系好中意，因为其实五日之后唔系啊，讲紧系新历新年，我觉得好有气氛嘅系睇烟花。 哇， 冇错。 我记得有一年咧，我 book 咗有一间喺尖沙咀嘅酒店房嗰度，请晒我嘅屋企人全部一齐夜晚黑睇烟花。因为咧嗰一年嘅话咧，我英国嘅姐姐咧翻咗嚟，同埋佢两个侄女一齐翻嚟，咁所以咧就我想俾佢哋一个好难忘嘅新年嘅。 我记得呢、這个即系搞手嘅亲戚屋企人咧，其实真系好开心。 我好 proud of 自己嘅、 啊， 你明嘛？即系我可以去安排一个咁样嘅、 啊、 即系机会，等大家一齐齐齐整整一齐去睇烟花。咁、啊、我觉得其实我最记得嘅系莫过于。是下午大家真的没想过下午因为就是、我姐姐她在英国回来她当然会希望就是说周围走走、 啊、 又或者去买东西、啊 啊、 样 感受一下气氛 小女得我几岁你叫她去哪里是不是有这么多人逼、啊、然后很得意剩下我小过那个侄女我现在突然间想起这个画面、她就跟我一起留在酒店房就交给我凑、嗯 哇！ 得我同佢两个啫。 喂，咁你个姐姐又几开心喎、 啊？ 可以自己出去玩。 系啊，就交俾个妹，系啦，自己个女交俾个妹。 然后两个小朋友又可以同你玩喺个房度。 系啦，得个啫，最细嗰、那个，嗯、最细嗰、那个，啊、因为佢唔出街。咁跟住佢就细路女咧就，因为佢系鬼妹嚟嘅，咁、嗯、所以咧佢就系会，你会玩埋啲嘢，其实系好唔同嘅，就攞晒啲颜色笔出嚟嘅啫，同佢画画啫，喺度画画画，然之后就我又画画冇。到最尾嘅时候，佢话我块面，佢就话要同我化妆。 哇，呢啲好玩！ 我仲有嗰张相，系啦，佢画个 smoky eyes， 跟住咧搽一个红色嘅唇膏，一定要搽红色嘅唇膏，佢系咁样先叫化妆。 呢啲咧就真系同啲小朋友一齐玩啦， 冇错。 因为咧，如果唔系咧，系啊，唔系，我觉得呢啲真系好啊。如果唔系咧，唉，你搞啦，唔好行开。即係你只係看住細路仔， 即係唔係淨係睇住佢。 係啊，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亦都好開心嘅，就喺嗰陣時候嘅話，我哋一家人亦都係影咗嘅，就係一啲嘅合照。咁即係到今時今日，有時睇翻都覺得係好開心嘅。咁所以嘅就係我而家要送嘅呢一首嘅歌曲。一開頭嘅話咧，就會有呢一啲嘅炮仗同埋煙花嘅聲音。我好喜欢这一首歌曲同埋每一年的话差不多一年将近我就会再听这一首的歌曲。我想有很多的东西都是在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回顾过去你都会展望将来。那我觉得就是炮竹一声真的除旧岁同埋你有烟花的话都可以呢洗涤有很多一些就是你不开心的东西的话希望在来年的话大家都开开心心。 缤纷的街头在人群里头一种不能解释的寂寞，有一股冲动想要去问候，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熟悉的广场，倒数的时刻，跨过几年心望会更多，分开那么久，思念却更浓，很想对你说新年快乐。你曾是我最最最难忘、最最最惆怅，人在岁月中流逝多少梦。青春其实不宜再重来、哦、新年快乐，我最好的朋友，祝福的心事事都会有。希望会更多， 很想对你说新年快乐。你曾是我最最最难忘、最最最惆怅。人在岁月中流逝多少梦、哦、曾经我也是你最知己。 新年快乐，好听的首歌，黄品源唱出的。 我真系第一次听呢首歌啊！原来咧，有时咧喺欢乐背后咧有伤感。 嗯， 当然当然。 系啊，我哋要 因为有啲嘢你唔可以再翻嚟。 系啊，同埋一年将尽，又好似即系啱啱又 过又第一岁啦， 啊又完结啦，又要检讨一下。 嗯， 呢一首我跟住落嚟一首歌咧，我细个咧过圣诞节好中意唱嘅， 系 不过系唱中文版，咁我揾唔到我心仪嘅中文版呢。笑 蒸松糕，蒸松糕， 我未听过。点解你同阿天一 蒸松糕未听过？ 未啊， 细个系咁唱噶。 喂，点解你同阿天一？ 我都话我哋应该组成一对情侣合唱团噶。 你唱多两句嚟听下。 喺度啦，佢喺度啦。 你唱多两句嚟听下得唔得？ 我唔记得啦，蒸松糕，蒸松糕，唔知咩蒸啲萝卜糕。 几开心啊！细路仔唱呢啲歌， 好无聊。 我就圣诞节咧，临近小学嘅时候咧，小学临近圣诞节嘅时候，上音乐堂咧，通常老师系弹啲圣诞歌， 系啊， 然后咧啲小朋友个个都好中意唱，好开心，好兴奋嘅。咁呢一首歌咧，其实我最中意嘅，吓就叫做《Joy to the World》。 Joy to the World， 系啊， 哦啊，呢首系嘅， 中文版叫《普世欢腾》。 日日降临，咁样嘅。 主降临，大地接他君王，威于众神于卑地方。诸天万物歌唱，诸天万物歌唱，诸天诸天万物歌唱。 阿母开心啊！ 开心啊！多谢多谢 多谢晒我的朋友，山顶 的朋 友， 的朋友下次再来看我们的帮助了。 是啊， 仲唔肯走啊？ 有些要再出来借几次吧。 再不公你再 来我们拖住手。 我好开心这个，尤其是有时那些呢，即是男合唱团，就是但是女、男的小孩的合唱团呢， 是啊， 穿住啲短褲， 係啊，長襪， 係啊， 好好睇啊！但係總係有兩個咧，好驚車， 呢個唔怪，或者啲頭髮， 哎呀，翹起咗啊，啲嘢瞓醒啊， 總有一兩個， 啜啲水唔得啊， 或者發兩塊面咧紅卜卜嗰啲咁樣咧，好粉嗰啲咁樣， 呢首 嘢啊 ，Joy to the World， 普世歡樂，呢個世界節日氣氛啊， 係啊 ，OK， 世界和平， 冇錯，大家健康開心 成日，冇錯，好， 好啦， 記住。继诶话啊，我又想讲肥妈 靓妈接完电话，好多谢好多人打嚟，我哋会揾阿 T N 咧再联络大家，好冇？ 辛苦晒，辛苦晒， 辛苦晒。好，十二点钟先咧新闻报告，继续翻嚟节目。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咧？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那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 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寻找爱的故事，给上帝的一封信。林先生是一个单亲家庭，有一天他正要上班的时候，见到八岁的女儿，咦，今天放假，但是桌面摆封信，有点奇怪，女儿好像会寄信给人家，于是她忍不住望望信封，写住给上帝的信。她的好奇心升起了，静鸡鸡拿了封信，跟着走出客厅坐低，拿出来看看。她看到女儿信里面是这样写：亲爱的上帝，你好，我想写信给妈妈，我知道她上了天堂在你身边。我妈妈以前经常跟我说你好锡小孩，我对小孩的请求总是有求必应。你知不知道，我七岁生日后没多久，我妈妈就走了，过了身，爸爸说她上了天堂。虽然我知道天堂很开心，但没了妈妈我变得很不开心。以前妈妈在的时候，一家人很开心，爸爸很早就会回来跟我玩，一起吃饭。但自从妈妈走了之后，爸爸很少跟我聊天，每天一早就上班，夜晚好夜都不回来。我听工人姐姐说，她还经常自己躲在房间喝酒和哭。求下你了上帝，妈妈走了我们一家人都很不开心，可不可以将妈妈给回我？如果不得的话，你可不可以带我去那里？我想跟他一起住，我会做自己的功课，我不会曳的。求下你了上帝。林先生将这封信读了几次之后，眯埋眼想回过去九个月发生的一切。太太不幸在一个车祸里面丧生，她的突然去世令到一家人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她回到家就会想起太太的一切，就会很不开心，所以她不想留在家。她早出晚归，放了工都宁愿找人一起喝下酒消遣一下。她想着女儿有工人照顾就可以，现在她终于明白自己一直沉溺在悲痛之中，其实都忽略了个女的孤独，没想到个女都渴望得到父爱。看完封信，她觉得是时候要振作，她要做一个爸爸应该做的事。她改了自己的习惯，不会再一早出去好日先回，她尽用自己的能力扶兼母职照顾个女。她希望太太不会在天堂那里望住摇头叹气。日子又过了半年，有一天林先生不觉意又见到个女台面有一封信，同样地都是写给上帝。信里面的内容是这样讲的：亲爱的上帝，今天我第二次写信给你，我知道你收到第一封信了，我要多谢你。虽然妈妈都是没回家，但是爸爸现在很不同了，他会带我去玩，去游水，去吃东西，每天教我做功课，每晚都很早回来陪我入睡，讲 bedtime story。 现在他连酒都没喝了，我很开心，我现在又开心回了。 希望妈妈在天堂都过得开开心心。林先生看完信之后眯埋眼沉思起来，工人姐姐拿着早餐走入来，发现了她坐在梳化上面眯埋眼，手拿着信，眼泪不停地流下来。找爱的故事，教堂里的牧羊狗。 大利，曾经流传过呢一个真人真事。有一座教堂，除咗好多嘅信众去朝拜之外，有一只德国嘅牧羊狗，经常都会去呢度。你知唔知点解？呢一只牧羊狗每一次都会参加弥撒，仪式进行嘅时候，佢完全唔会有任何声响，唔会吠咯，唔会走嚟走去，唔会骚扰人，总系静静咁坐埋一边。附近居民话呢只牧羊狗有个名噶，叫 Tommy， 13岁。点解佢嚟教堂？原来佢系嚟哀思佢嘅主人 Maria， 因为呢个教堂就系 Tommy 同佢最后一次见面嘅地方。呢一只狗曾经流落街头嘅可怜嘅狗仔，后来被一个善心嘅主人 Maria 领养咗翻屋企照顾。事实上，善良嘅 Maria 经常都领养啲流浪犬翻屋企。不过咁多收养嘅流浪狗里边，佢最识阿 Tommy， 经常都带埋出门口，日日带住佢去教堂去参加弥撒。Tommy 都好乖，入到呢个神圣嘅地方唔会嘈，唔会骚扰人，总系静静咁跟住 Maria 喺教堂门口耐心咁等佢。当呢个弥撒完咗之后咧，就一齐翻屋企。可惜人的寿命有时长有时短。 Maria 在57岁的时候因病离世，当她葬礼在教堂举行的时候， Tommy 也跟着主人的棺材一起进入教堂。任何的哀悼者都没有阻止她，因为她知道这只狗仔和主人的感情是没有人可以比拟。那次之后，只要听到教堂个仪式嘅铃声响起，当当，无论系落雨啦，或者太阳啦 ，Tommy 都会嚟到教堂嗰度等候。可能佢期待主人可以好似以前咁样，带住慈祥、亲切嘅微笑现身啩。佢有一种期待，又悲伤嘅眼神望住个祭台，透露出无限嘅心情。虽然在庄严的教堂，他的狗仔入埋嚟坐咗喺度，有啲信众觉得咁奇怪嘅，点解唔赶佢出去嘅？但教堂嘅神父就话咯，佢好安静噶，无论教堂举办洗礼或者葬礼或者普通嘅弥撒，佢都唔会骚扰人，唔会嘈，只会静静咁样坐埋一边。神父话，可能佢心里边都想帮主人祈祷咧。佢都一位信徒，不过唔系人啫，唔好赶佢啦。呢位忠心嘅朋友温暖成个教堂，大家都因为佢出席，每一次都感动，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咁样，唔会阻佢，唔会赶佢，有佢自由出入教堂，甚至一齐去照顾呢个狗仔。大家心里面都明白，只有等佢继续留喺教堂，佢先会认为自己可能仲有机会见到主人，而唔失去活落去嘅信心。冇人忍心破坏佢心里边仅存少少嘅希望，由佢嚟咯，由佢坐喺度望住个祭坛，挂念佢主人。后来杂志报道，呢只狗仔喺2013年3月初。因为心脏病在一家兽医那里离世。兽医表示 Tommy 由于年龄老化和心理上创伤，导致他罹患疾病而离亡。这只狗仔的离世在当地引起很大的回响，新闻都有报道。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但这段这么动人的友情故事大家都还记得。唯一值得安慰的是， Tommy 不需要再等，不需要承受等主人的心碎，因为他们在某一个地方已经见面。 坐于漆下，没法一言语。听那海风拍和，细数愁思。远处的星星，像要洒泪意。看似伤感那浪花说故事。十月的冬天下了一场雨，正似咀嚼那别去的旋转，决要搬家却互带走书意，剩下他每日换风送落下，人直在踱步，没间断徘徊，再期待能重回他的一个家。绝望中挣扎，衷心不变改，只听海风海鸥的对话。十月的冬天下了一场雨，又再得见那别去的旋转，似再归家去是带走书意，怎知他却是路经有事。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5.25 至 5.5 厘，连续三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官员预测出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预期中值是 4.6%， 暗示出年可能减息 0.75 厘。本港金管局话，对美国联储局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解读为息率或者已经近顶，出年减息幅度较早前预期略增，但是美联储局往后的议息决定仍然将继续取决于最新的经济数据，以及过去一年几持续加息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息率走势仍然存在不确定，高息环境或者会维持一段时间。當局提醒市民在作出置業、按揭或者其他借貸決定的時候，應該小心考慮和管理利率風險。立法會三讀通過政府引入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的條例草案。有議員說近年本港黑的猖獗，引入記分制刻不容緩，但是有議員認為只要法庭就現行法例對違例者判處最高刑罰，就可以將黑的消除，不用引入記分制。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冲突持续，加沙卫生当局说加沙有18600人死于冲突，又指责以军正是加紧围困北部阿德曼医院，并且向医院病房和庭院开枪，担心儿科病房12个病童的安危。当局又说医院院长和医护人员之前被以军扣留，期间被虐打，亦都不获安排饮食。以色列外长科恩说现阶段同意在加沙停火将会是一个错误，强调无论是否得到国际社会支持，以军都会继续打击哈马斯的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说以色列不会屈服于国际压力，以军行动会继续直到摧毁哈马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听日温暖，星期六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市区气温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随后一两日早晚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08点，升179点，总成交金额56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7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98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6.5元，升1.9元；腾讯控股306.8元，跌2元；友邦保险65元，升0.9元；小米集团16.2元，升0.6元；阿里巴巴69.15元，跌2.5元；南方恒生科技3.65元，系升3.8元；中国海洋石油11.98元，跌8仙；美团83元，升8元。恒生中国企业56.58元，升4.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9，日元141.56，瑞士法郎0.868，加元1.347，人民币7.133，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32648点，跌278点。港金报18930元，升4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0.84美元，卖出203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齐心关注定波浪。 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Albert 欧瑞强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同回顾广播史上经典靓歌。 照着我，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视像版，12月16日星期六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准备好迈向健康人生未？政府的地区康健中心提供个人化健康服务。不但设有跨专业团队为你进行健康风险评估和筛查，安排合适的健康教育和管理计划，还会联系区内医疗和社会服务照顾你的健康需要。大家可以成为地区康健中心会员，一起展开健康人生。详情请浏览 dhc.gov.hk。 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3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Doctor Eric， 早晨， 早晨。 我冇听，我今朝唱嗰啲圣诞歌俾你听。 好，圣诞快乐，即系好听就见仁见智啦吓。你做收音机唔系做个歌手系有原因嘅。 喂，佢人哋歌手嚟噶，你咩意思啊 ？Sarah 歌手嚟噶，你唔记得咗啊？哎呀，阴公，你真系开口及着脸， 中文都唔识讲喂。 啊，算啦算啦吓，原谅你啦。 系啊。 喂，嗱咁样嚟临近圣诞咧，咁啊 ，Sarah 天特别唱圣诞歌咧，都有啲关你节日气氛嘅。你今日嘅话题都系有关，系咪？ 系啦，我想讲下圣诞、圣诞节嘅危险，同埋圣诞节可以同只狗做乜嘢啦？ 咩啊？ 唔系 啊， 我成日有啲片见到咧，只猫跳上棵圣诞树 啊， 然后拉跌咗啊。 其实呢个咪危险咯， 系啊， 呢个咪就危险咯，因为你嗰啲圣诞树第一好高啦，你 挂下 啊， 挂好多嗰啲灯啊， 会电到佢啦， 系啊， 又 会 电到佢，但系通常我翻到嚟就会乱晒噶啦。 上年见过一单咧，系。即系话有圣诞节咧，其实个圣诞树咧，就个危险系圣你啲装即系圣诞装饰有时有危险嘅，狗可以食啦。OK， 咁因为好多时你吊吊揈只狗就见到好玩就咬啦，咁可以引致问题啦。 啊、 所以就譬如我有一年咧就只狗食咗一条圣诞，即系大约半米圣诞灯，佢咬断咗佢。 圣诞灯都有咩好食啊？ 佢咪試下咯，佢唔知好唔好食噶嘛，但係要 好慘，佢咬，佢有條電線，佢吞開頭吞咧，條繩咧就繼續落噶啦，佢唔識，佢唔識揸住個條繩掠翻出嚟噶嘛，所以變咗咧佢就繼續吞咯。好在呢只狗就中途識咬斷個燈啦嚇，咁就變咗咧嗰段嘢就係60cm 咁樣，個 X 光好鬼死好笑，因為 X 光。照跳鐵質嘅嘢噶嘛，所以啲鐵質嘅嘢好似譬如骨咧就會變白啦，所以呢行聖誕燈咧就變咗喺個 X 光好似拉粒咁樣啦，一行白色嘅聖誕燈喺個頭個胃入邊 冇閃係咪？ 冇唔識斬嘅，唔識斬嘅，不過嗱咁就好在呢只狗我記得唔使做，一隻拉布拉多嚟嘅，唔使做手術嘅。不過咧 點拉翻出嚟啊？我自己屙翻出嚟啊！我自己排便排翻出嚟。 系啦，我就叫佢聖誕節即系去拜神，希望佢唔屙到出嚟啦。 但系其實會唔會唔得噶？即系咪一定得噶？屙出嚟嗰個 唔係一定得噶，唔係一定得噶。其實我哋聖誕節另外個 case 都好 interesting 咧，就係有個客人咧用你知啦，嗰啲朱古力金色包紙咧，有藍色，即係好鐵質咁嘅包紙，咁整得好靚嘅。個主人咧就用啲鐵針，就。黐住一嚿朱古力同另一嚿朱古力同另一嚿朱古力，整咗一棵細細嘅聖誕樹出嚟。 用朱古力聖誕樹， 係啦，好靚嘅，其實上面有個， 但佢哋唔食得 嘅 喎。 有個，我記得佢擺咗個月亮喺上面嘅。 哇！ 因為點解我知咧？ 咁脆 節月亮，佢只狗成嚿嘢食咗， 成嚿意思即係食咗 月亮都食埋。 原来个月亮食埋，加埋成全部啲针，同埋全部嗰啲 胃口嘅只狗， 哇！ 系啦， 但系佢系咪因为冇主人喺身边啊，所以佢冇即系冇人发觉啊，食咁多嘢都冇人留意啊。 佢只狗唔咁咁只狗都大嘅，嗰座山咧都有个即系好似洗手樽、洗手液嘅樽咁大啦。嗰只狗只糖狗嚟嘅，咁跳到上糖状台，个主人都唔知咩发生，佢怀只猫同佢合作，只猫拱跌咗，佢就 食。拱落地啦， 都有可能 食咯， 系啊， 系啦，咁样就最尾就开个胃，呢个就屙唔到啦，因为佢有成100支针喺个胃入边，咁就开到好。搞咗我成个圣诞节度， 但系你系咪就都要问佢究竟有几多支针啊？因为你唔知噶嘛，你咪要数咯，好似做手术咁样，你要数翻噶嘛。 好似头先讲嗰啲圣诞灯咧，喺个 X 光系灿烂嘅，所以咧你应该见我哋见到晒咁样就逐粒逐条掹出嚟咯。所以麻醉下我哋要喺个 X 光房同佢照啊，即系照几次 ，make sure 攞晒出嚟。啊！个圣诞节，嗰个主人十分之头痛啦。 除咗呢样嘢之外咧，仲有好多嘢其实都唔食得嘅。我知道，譬如你摆啲圣诞花咧，对于佢哋嚟讲系有毒嘅。 大红花 系啊，但系佢哋系唔可以嘅。 有多一样嘢都常，即系圣诞蛋糕都唔得。圣诞蛋糕你知传统嗰啲咧，嗰啲我哋叫 Christmas pudding 叫太 log 啦，系啦。Christmas pudding 啦，系啦。Christmas pudding 咧系因为朱古力。 嗯， 係好多時用心嘅朱古力， 冇錯， 所以有危險啊，對。可以整死佢嘅。二咧就係嗰啲 Christmas cake 咧，上面好多甜嘅糖漿啊， 糖漿係啊，糖霜 嗰啲好多好多乾提子嘅其實， 嗯， 係啊，係啊， 唔係乾提子你唔會，同埋會有酒精入面啦。不過就酒精都唔係個大事，係嗰啲乾提子， 嗯， 可以又係引致佢無端端死啦。 嗯， 所以就啊，千祈小心啲啦。同埋好明顯咧，就另外一樣嘢就骨咯。 嗯。 系啦，骨啦，即系我哋系啦，也好兴嘅，即系个主人就俾食完嘅热嘅火鸡啊，或者猪骨啊，俾只狗，俾只动物啦，猫或者狗都好啦。好多时总之咧个 rule 好得意嘅，就系唔可以食熟骨嘅，生骨好少人香港喂生骨噶啦，其实基本上，不过就因为你唔会想只好成口都系血淋淋嘅，所以喺外国喺外国咧有啲人仲喂呢啲嘢嘅，不过就。即係香港人嘅口面顯係湯骨啊，或者咁聖誕節之後食完嗰啲骨嘢啦，就千祈唔好俾只同埋好明顯咧，聖誕嘅 leftover 啦，即係食唔曬嘅嘢咧，俾佢九成肚餓。我聖誕節每年生意好好嘅，聖誕後嗰幾個禮拜。 我想問多 Eric 啊，頭先你話咧唔好俾嗰啲熟嘅骨，係咪因為驚咬碎之後啲骨嘅碎片咧會插親佢啊？ 係啊係啊，佢基本上有幾唔止插親噶，第一會咬骨咧，佢就會好多時斷牙啦。 嗯哼。 所以我哋每年聖誕後咧就 都 見啲狗牙斷牙，狗冇咩補牙嘅，見到就剝噶啦，所以你就冇 嘢啦。咁啊係嘅， 係啦， 咁啊係，好難補。 係咯，你係啦，好難補，因為你好少阻止，好難阻止只狗做啲傻嘢整壞你個補牙，所以好多時咧，因為冇咗隻牙冇影響，就可能選擇。即係會痛啦，佢好明顯冇咗個牙心，係啦，口腔損即係產生一個口啦，戒緊條脷啦，或者仲死jam 咗个食口，呢啲就大件事啦，嗰啲就要内窥镜掹出嚟啦，入咗气管，jam 咗个肠，jam 咗喺个直肠，呢啲就成个圣诞节唔系咁好玩啦，就系jam 咗直肠，同埋有啲唔jam 添，穿埋咁你就死啦，所以咧基本上就每年都见，同埋好多时同埋异状发炎。 嗯， 食完呢个唔系骨啦，系食淋淋嘢就可以引致异状发炎嘅。所以譬如咧，如果我想引致我自己异状发炎啦，糖就今晚去白费食十块和干咁样啦，好多时咧食呢啲好 high energy 或者我身体唔习惯嘅嘢咧，有大啲机会引致异状发炎。所以好多时圣诞之后就啲狗就嚟异状， 就有事啦。 啲狗就咬到七彩噶啦。 系，但系 食乜咬乜咁样。 多啲，我以前听人讲过咧，如果俾啲狗咧，即系烚熟一啲大嘅牛骨咧，俾佢爱嚟咬咧，就可以当刷牙咁啊，即系整走嗰啲。 冇呢个作用嘅。 冇啊。 个传统喺外国咧，其实啲兽医咧有少少，有啲就认为唔好喂骨 full stop， 有啲就喂。如果你话可以喂骨嘅情况底下咧，都 controversial 嘅吓。唔係個個獸醫贊成嘅，我就唔係好贊成嘅。不過如果要喂骨咧，一定要生嘅。 嗯， 點解咧？就因為生要好明顯個骨大到隻狗冇可能吞爛佢啦，吞得就要抌啦嚇。咁就其實咧，因為你唔係生，特別我記得舊時我好興介紹人去食牛肋骨生嘅，要冇曬肉啦。你知牛肋骨咧，其實生咧嗰啲肉咧係黐實個骨嘅。 嗯。 成行咁樣好似咁好難，即係你如果我未唔會有人生食啦。不過就如果你自己可以幻想咧，其實佢啲牙嗰啲絲咧會同你刷牙嘅。 哦，知道啦，即係明白。 係啦， 即係俾狗仔 咬牙，係啦，咬牙骨幾好嘅。如果係貨牙齒嘅健康， 但就唔好俾細嗰啲或者吞得到嗰啲。 係啦，做煮熟咗就好容易，即係狗個力就可以整爆嗰啲骨噶啦。因為煮熟嘅過程中會整啲骨脆弱嘅。 知道，明白。 系啦，所以呢个系圣诞节呢啲嘢啦，同埋打交，我哋成日都见打交，圣诞节好兴呢 手 打交嚟睇医生嘅，系啦，因为圣诞节 点解一定关圣诞节事？ 因为好开心。 唔系啊， 饮咗酒， 唔系你饮醉酒打交嗰啲啊？ 唔系你 系乜嘢？ 你讲紧狗喎。你唔系讲紧自己 啊嘛？唔系啊，嗱你谂啦，嗱圣诞节最兴咩零食啦？啱啱讲完，年年都有人买嚟， 争 嘢食啊， 系咪啊？ 唔系啊，你个亲戚又带只狗就过嚟，你只狗又喺度喺佢屋企嘅地头玩嘢，咁有人喂嘢食俾佢，佢就自相残。 你讲得啱噶，因为咧，即系带只狗人哋嗰度咧，等于两个陌生嘅人，咁可能一个去争地盘，一个又想踩人地盘，咁就有时会打架，系咪咁意思啊？ 系啦，直情系添啦。 真打交定玩咋？ 真打交， 真会唔会受伤噶？ 梗系会啦，有个 唔止唔止，我差唔多每呢、這个就可能隔年啦。 啊， 即系过往依二十几年咧，其实起码发生过十次啦，就系、是、唔止只狗打交，系、个主人都受大伤。 点解啊？因为想推开佢哋系咪？ 因为系啊，推开佢俾只狗咬咯。 哇！ 我真估唔到，即系会乱成节日当前。 記得聖誕節咧，就放你只貓，就只狗都好啦。其實就你哋要注意幾樣嘢啦，即係保佢哋個一咧，就係記得佢平時個習慣唔好改，因為好多時你因為聖誕節你又忙啊，又煮聖誕餐或者乜嘢咧，記得適合你個嘢。同埋如果有新人嚟咧，就我認為應該聖誕節前約佢過嚟，俾佢習慣下先。 唔會啦， 咁大陣仗啊， 困住佢得唔得啊？ 唔大咯， 係咪啊？啊，同埋係啦，同埋你可以即係起碼有個地方佢可以走。 係咯，即係比較房佢等佢靜靜地。係 啦，貓可能係 嘛？真係㗎，我要㗎，因為佢會好驚㗎。 哦， 有啲陌生人嚟，係啊，好慘啊！你見佢 好驚㗎， 隻眼瞪到好大咁樣。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 佢接受唔到陌生嘅人和环境噶，系啊， 系啊，同埋冇 soft 咯，就冇唔理佢哋咯。同埋记得咧，如果你有即系我哋成日讲猫狗啦，其实啲仓鼠啊、天竺鼠成咧，记得就摆埋佢有啲静嘅地方，唔好俾嗰啲朋友嚟玩佢哋，同埋咧就唔好摆。 点解仓鼠唔可以俾朋友玩嘅咩？ 佢哋唔鍾意嘅驚嘅其實。而呢就係記得呢你啲聖因為佢哋唔喐㗎嘛。所以呢記得你開住啲聖誕燈飾啊，你屋企養雀仔又好養記得啲聖誕燈飾啊，有啲長期開著嘅燈就唔好喺佢哋面前啦，因為好影響佢哋嘅。同埋嗰啲閃令令嗰啲裝飾呢 你嗰個影響貓狗定係影響雀仔啊？ 唔係影響雀仔， 影響你所有嘅 pets 嗰啲小倉鼠嗰啲心態嘅， 會點啊？即係睇得聖誕燈多會傻咗啊？ 唔開心咯，你有啲焦慮喺度咯。 哦，明 咁啊，焦慮就 唔係因為呢啲係佢平時佢唔會見到噶嘛，係 咯。同埋夜晚晚佢係同埋嗰啲動物可能係我哋 nocturnal 啦，即係日頭就瞓覺，夜晚黑到三晚，夜晚無端端就有燈喺度閃閃下咁樣就其實對佢哋唔明，佢哋會焦慮，會 咁。如果你會發聲嗰啲嘢，係咪都唔好啊？因為你知有啲咧，有啲燈飾咧，係啊，好煩啊，聲嗰啲係咪對於佢嚟講好煩喎？ 係啊，我認為聖誕節啦，我啲姑娘喺出邊要聽個聖誕樹唱都係一個酷刑嚟㗎。 我都覺得係，我覺得喺嗰啲 有啲聖誕卡都有啊。 喂，你諗下嗰度喺嗰度。 接受到嘅 賣嘢嗰啲人，你諗下幾慘？ 一日十個鐘就喺度聽， 就不斷咁聽嗰啲聖誕歌啊！新年嘅話又嚟，係咪？ 如果你記得咧，好多年前咧，即係講緊我而家去表達我嘅腦啦，記唔記得咧？喺嗰啲商場咧，即係未有互聯網啊、電腦啊啲咁嘅嘢咧，其實咧佢啲帶好得意㗎，佢哋係有啲 走音㗎嘛， 有十幾隻餅帶喺入邊，不斷喺度 碌 一個過第二個咁樣嘅。不過啲員工喺度都會癲，因為点样都日日听到 嘅，系啊，冇错，会癫嘅真系会癫，唔系讲唔系讲。 佢哋入饼摆落去嗰啲罐头咁。 系啊，佢啲大概系拉到六至十二个钟头。 系啊， 我 知啊。 系咁讲紧1960几年咁样啲。 嗯，冇错。 又唔 咁啊，总之咧就圣诞就人又从开心，宠物又开心，我都要留意所有嘅安全，好唔好啊？ 好， 多谢晒， 拜拜 吓。好啦，快啦，晏昼一点钟咁啊，听呢个风 show 发言啦，好快送上大家就系呢个即安剧嘅，然之后我哋听日先喺十点钟再见大家啦， 听日见啦，好细款腾。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 show 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姑妈，咩事？有肥强最吉祥，我响度，唔使惊，有咩帮你？ 我铺头出面咧，大姑妈大茶饭茶餐厅嗰个招牌无端端不停咁样闪啊闪啊咁样，门口啊有条木梯啊，你快啲帮我爬上去维修啦，唔该晒。 Sarah 姑妈，维修招牌呢啲嘢咧。 好似要揾合资格嘅人士搞先得噃。 你个衰仔啊！你平时啊食我咁多嘢啊，我叫你帮我做少少嘢都唔得啊！你唔做啊，老娘我自己上去。 喂，咪住咪住。 吓，边个拖实我啊？你放手啊！我要去维修个招牌，你放手 please。 咦？你咪斯朗今日唔使踢波咩？ 唔使啊，所以专登嚟帮衬阿 Sarah 姐咯。喂，不过头先咧听你哋讲铺头外面个招牌咧出咗问题，然后就叫阿 Sarah 姐想爬上木梯啦。我怕 Sarah 姐有事啊，所以就出手制止咯。 哎呀，你真系好人啊！鬼叫啊，肥强啊，唔肯帮手咩？ 你可能有所不知啊，随住香港楼宇老化，装修及维修工程有所增加，而涉及呢啲工程嘅工业意外时有发生。过往涉及装修维修工程的致命工业意外个案有不少同高处堕下有关，尤其是两米高或以上的高处工作啊。 是啊，我都听过啊，除了高处工作，少过两米高的离地工作同样不可以忽视的。常见不安全的离地工作呢，包括骑在人字木梯上面做嘢，因为呢那堂梯可能会翻侧啦。工人亦可能由个梯度跌落嚟。 肥强唔使担心，我后栏嗰度咧仲有一把好长好长嘅铝梯，好稳阵噶。 喂，梗系唔得啦，Sarah姐，好危险噶，嗰度太高啦，不论系用嚟上落啦或者工作都唔安全。如果要维修你出面嗰个招牌，即系要响高度两米以上嘅外墙进行高处工作，咁即系话必须要使用合适嘅工作台，常见嘅有竹棚架、吊棚等等啦。由于建筑物的设计各有不同，应该寻求专业人士的意见，为工人提供和确保他们使用合适的工作台。 搭棚，我听人讲过，如果要搭个竹棚架来维修招牌，就必须要在合资格人士的直接监管下，又曾受过训练并且有足够经验的工人进行搭建、拆卸和更改棚架。而在场的合资格人士当时是不可以自己落手做一份的，要专注于监察棚架的安全状况和棚架工人的安全嘛。 Sarah 姑妈，你冇听错啊！除此之外咧，工人搭建、拆卸同更改棚架或喺吊棚上工作时咧，必须佩戴安全吊带啊，并系于稳固嘅系稳物或者独立救生绳上嘅防堕装置。棚架咧需设置适当同埋足够嘅安全进出口，提供适当嘅工作台俾工人喺上面工作。每个承托吊棚嘅狗尾架，听住啦，必须装上三粒或以上嘅系稳螺丝。 而棚架喺首次使用前，以及系紧接每次使用前嘅14日内，需经由合资格嘅人士检查同埋签发报告，即系表格5先可以使用噶。仲应该选用注重安全嘅承建商，保障施工安全。 啊，我醒起啦，工人在工程进行期间需要佩戴安全帽，并且要扣紧帽带。咁样做除了可以充分发挥安全帽对于头部的保护作用，仲可以避免在施工期间或者从高处堕下的时候，安全帽意外而毁松脱，从而减低工人在堕下的时候头部受到的伤害。 Sarah 姑妈，哇！你个招牌闪下闪下，可能咧涉及电力装置同设备嘅故障。我知道咧，电力相关工作系需由合资格注册电业工程人员，俗称注册电工嚟进行电力工作噶。 冇错啦，另外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以安全隔离电源，避免进行带电工作，仲要谨记关闭电源、上锁以及系张贴告示。咁就安全好多啦。 好 ，Sarah 姑妈，等我帮你物色合资格嘅专业承办商，保证会帮你整好个招牌，搞到妥妥当当。 哇，听人讲咧，次次到呢个时候咧，都会有人话肚饿啊、食嘢咁嘅，系咪真噶？ 哎呀，唔好意思啊，电话响啊吓，今次唔使借肚饿啦，可能系打嚟咧外卖落单啊。肥强啊，仲唔快啲帮手招呼斯朗？佢每次咧都要食咖喱牛腩饭，大辣多汁噶。 收到收到，厨房呢牛糖食，大辣多汁。 维修工作要谨慎，认真注意，勿分神。我是邓思朗。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令外，作为雇员的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极远极远，隔绝了心愿，乱了方寸，关卡闯不如。渴望如愿，就算就算前途未可逆转，任限时极短，迟之失预算，梦与之间远并存。明知进退陷入两难，谁甘心无从选择，投入需漫长挣扎，埋没却自我践踏，明显真壮面露笑颜，难关会同样苛刻，相遇限额尚存办法弥补一切，而再糟蹋。就算就算前途未可逆转，步步成自转，望指针未断，纵秒心碎定复原。明知进退陷入两难，谁甘心无从选择，投入水漫长挣扎，埋没却自我践踏，明显振作面露笑颜，难关会同样苛刻，相遇限额尚存办法弥补一切，别再糟蹋。尽挑战更加严格，难题亦有破绽，能挨着。明知去向实现太难，谁甘心而随选择，停滞间未忘想法，方向路线不听话，人生讽刺早。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